有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男朋友，男朋友，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弟弟，弟弟，妹妹，妹妹，平板电脑，平板电脑，哥，哥，本，本，三，三，四，四，十，十，五，五，词典，词典，二，二，十，十，六，六，八，八，饭，饭，说，说，找，找，照片，照片，真，真，多，多，大，大，赶快，赶快，今年，今年，岁，岁，一，一，兄弟姐妹，兄弟姐妹，两，两，独生女，独生女。기본문형1 一，我有男朋友。二，我姐姐有男朋友。三，我姐姐有中国朋友。四，我哥哥有中国朋友。五，我哥哥有女朋友。六，我弟弟有女朋友。七，我弟弟有手机。八，我妹妹有手机。九，我妹妹有平板电脑。十，我们有平板电脑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我没有男朋友。二，我们没有中国朋友。三，我哥哥没有女朋友。四，我弟弟没有手机。五，我妹妹没有平板电脑。응용문형 1-2 一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二，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三，你有没有中国朋友？四，你们有没有手机？五，他们有没有平板电脑？ 기본문형2。 一，我有三个朋友。二，我有三本书。三，我有四本书。四，我有四个中国朋友。五，我有十五个中国朋友。六，我有十五本词典。七，我有二十本词典。八，我有二十个美国朋友。九，我有六十个美国朋友。十，我有六十个韩国朋友。 기본문형3。 一，你吃吧。二，你吃饭吧。三，你喝吧。四，你喝咖啡吧。五，你看吧。六，你看电视吧。七，你说吧。八，你说汉语吧。九，你找吧。十，你找老师吧。 응용문형 3-1 一，我们吃炸酱面吧。二，我们喝咖啡吧。三，我们学汉语吧。四，我们听音乐吧。五，我们看电视吧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男朋友的照片，他帅不帅？ 真帅，他多大？ 他今年23岁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 我没有。 你赶快找一个吧。 你今年多大？ 我今年21岁。 你有兄弟姐妹吗？ 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妹妹，你呢？ 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是独生女。张，张，平，平，杯，杯，家，家，双，双，亮，亮。没有，电脑。六，兄弟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是独生女。我们吃炸酱面吧。